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四章，斯内普怀恨在心，第四十一集。 星期六早上，哈利把隐形衣放进书包，把火点地图塞进口袋，下去和大家一起吃早饭。赫敏在桌旁不时朝他投来怀疑的目光，但他避免与他视线相交，并在别人都朝门口走去时，故意让他看到他在门厅里顺着大理石楼梯上去了。 再见， 哈利对罗恩喊道。 等你回来再见。 罗恩咧嘴一笑，眨了眨眼睛。哈利快步爬到四楼，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抽出火点地图。他蹲在独眼女巫背后，展开地图，有个小黑点正在朝他这边移动。哈利眯眼细看，黑点旁边的小字写的是纳威隆巴顿。哈利迅速拔出魔杖，低声念道， 左右分离。 他把背包塞进雕像里，但自己还没来得及爬进去，纳威已在拐角出现了。 哈利，我忘了你也不去霍格莫德。 嘿，纳威。 哈利迅速离开雕像，把地图塞回口袋里。 你打算做什么？ 没事做。 纳威耸耸肩。 想玩琵琶爆炸牌吗？ 现在不行，我要去图书馆写卢平布置的那篇关于吸血鬼的论文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 纳威高兴地说。 我也没写呢。 等等。对了，瞧我这记性，我昨晚已经写完了。 太好了，你可以帮帮我。 纳威说着，圆脸上显出焦急的神情。 我根本没搞懂大蒜那一节，大蒜是必须吃的还是…… 他突然住口，轻轻倒吸了一口气，望着哈利的身后，是斯内普。纳威急忙躲到哈利的后面。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？ 斯内普停住脚步，扫视着两人。 在这里碰头，真是奇怪。 令哈利极度紧张的是，斯内普的黑眼睛朝两边的房门一扫，然后把目光射向了独眼女巫。 我们不是在这碰头， 哈利说。 我们只是正好碰到了。 是吗？ 斯内普说。 你惯于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，波特，而且很少有正当理由。我建议你们两个回格兰芬多塔楼去，那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。 哈利和纳威马上逃走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来到拐角处，哈利回头看了看，斯内普正用一只手抚摸着独眼女巫的头部，仔细检查。哈利在胖夫人跟前终于把纳威甩掉了，他把口令告诉了纳威，然后假装自己把吸血鬼论文忘在图书馆了，又折了回来。到了巨怪保安的视线以外，他重新抽出地图，举到眼前查看。四楼走廊上似乎没人了，哈利仔细搜索了一番，看到标着西弗勒斯斯内普的小黑点已回到他的办公室，不觉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他飞奔到独眼女巫跟前，打开她的驼背钻了进去，出溜到石头滑道的底部，捡到了她的书包。然后他削掉火点地图上的字迹，撒腿跑了起来。哈利纹丝不漏地藏在隐形衣里，来到蜂蜜公爵门外的阳光下，捅了捅罗恩的后背。 是我， 他小声说。 怎么这么晚？ 罗恩悄声问。 斯内普在那转悠。 他们沿着大街往前走。 你在哪儿？ 罗恩不停地从嘴角发出声音，轻轻说。 你还在那儿吗？这种感觉好怪啊。 走进邮局，罗恩假装询问给埃及的比尔发一只猫头鹰要多少钱，让哈利有时间好好参观。许多猫头鹰栖在那里向他轻声叫唤，起码有300只。从大灰鸮到仅送当地邮件的斯科普小猫头鹰，什么都有。斯科普小的都可以托在哈利的掌心里。接着他们去了佐科，店里挤满了学生。哈 哈利不得不十分小心，免得踩到别人引起恐慌。那里有许多恶作剧和变戏法用的材料，能满足弗雷德和乔治最异想天开的念头。哈利悄声告诉罗恩要买什么，并从隐形衣下面给了他一些金币。离开佐科时，他们的钱包比来时轻了许多，但口袋里都塞满了粪蛋、打嗝糖、蛙卵肥皂，每人还有一只咬鼻子茶杯。天气很好，凉风习习，两人都不想待在室内，就走过三把扫帚酒吧，爬上山坡去看尖叫棚屋。那是英国闹鬼闹得最厉害的一座房子，它比村子里的其他房屋稍高一些，白天看着也有点瘆人，窗户都封上了，花园里野草丛生， 连霍格沃茨的幽灵都躲着他。 罗恩说，他们俩靠在篱笆上，抬头望着棚屋。 我问了差点没头的尼克，他听说有一帮非常粗野的家伙住在这儿，谁也进不去。弗雷德和乔治显然试过，但现在所有的入口都被封了。 哈利爬山爬得浑身发热，正在考虑把隐形衣脱掉几分钟，忽然听见附近有说话声，有人从山对面向着棚屋爬了上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尔福出现了，后面紧跟着克拉布和高尔。马尔福在说话， 应该很快就收到我爸爸的猫头鹰了，他要出庭去跟他们说我的胳膊，说我三个月都不能用这条胳膊。 克拉布和高尔嘿嘿傻笑着， 唉，真希望能听到那个毛乎乎的大蠢货使劲为自己辩护，他没有危险，真的。哼，那头鹰头马身有异兽，死定了。 马尔福突然看到了罗恩，苍白的脸上绽出一个恶毒的笑容。 你在干什么，韦斯莱？ 马尔福抬头望着罗恩身后摇摇欲倒的棚屋。 你大概很愿意住在这里吧，韦斯莱，梦想着有你自己的卧室。我听说你全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，是真的吗？ 哈利抓住罗恩袍子的后背，不让他朝马尔福扑过去。 交给我吧， 他对罗恩耳语道。这个机会太好了，绝不能错过。哈利蹑手蹑脚地走到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身后，俯身从路上抓了一大捧泥巴。 我们正在谈论你的朋友海格， 马尔福对罗恩说， 正在想象他会对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说些什么。你认为他会哭吗？当他们砍掉他那头鹰头马身有翼兽的。 马尔福的脑袋往前一倾，淡金色的头发上突然全是泥浆，直往下滴的。 什么？ 罗恩笑得前仰后合，不得不抓住篱笆让自己站稳。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傻瓜似的原地转圈，狂乱地四处搜寻。马尔福拼命想把头发擦干净。 刚才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 这儿经常闹鬼，是不是？ 罗恩用谈论天气的口吻说。克拉布和高尔显得很害怕，他们隆起的肌肉对付鬼魂就没有用了。马尔福疯狂地扫视着周围荒无人烟的景致。哈利从小路上悄悄向前走去，一个特别脏乱的水塘里有一些发臭的绿色淤泥。啪！这次克拉布和高尔分到了一些，高尔气急败坏地原地跳脚，想把烂泥从他那呆滞的小眼睛里揉掉。 是从那儿过来的，不是？ 马尔福擦着脸说，盯着哈利左边约六英尺处。克拉布跌跌撞撞地走过去，长胳膊像僵尸那样伸着。哈利闪身绕开，捡起一根木棍抛到克拉布的背上。哈利不出声地小弯了腰，克拉布脚尖点地来了个空中转体，想看清是谁扔的。由于只能看见罗恩，他就朝罗恩扑了过去。哈利把腿一伸，克拉布绊了一跤，他的大脚板勾到了哈利的隐形衣。哈利感到有人猛力一扯，隐形衣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， 一瞬间，马尔福直勾勾地瞪着他。他指着哈利的脑袋大叫，然后掉头没命地朝山下跑去。克拉布和高尔紧随其后。哈利把隐形衣拉好，但后果已经酿成。 哈利， 罗恩踉踉跄跄走上前，绝望地看着哈利刚刚消失的地方。 你快跑吧，要是马尔福告诉了别人，你最好赶紧回城堡，快，再见。 哈利没再说别的，顺着小路向霍格莫德飞奔而去。马尔福会相信他看到的那一幕吗？会有人相信马尔福吗？没有人知道隐形衣的事，除了邓布利多。哈利胃里翻腾起来，邓布利多会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如果马尔福说了。回到蜂蜜公爵，下到地窖，走过石头地板，钻进火板门。哈利扯下隐形衣夹在嘎吱窝里，沿着地道全速狂奔。马尔福会先到的，他找到老师要花多长时间？哈利气喘吁吁，泪下升腾，但不敢放慢脚步，一直跑到了石头滑道跟前。他必须把隐形衣丢在什么地方，如果马尔福告诉了老师，那可就怎么也藏不住了。他把隐形衣藏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，然后开始尽快往上爬，汗湿的双手在滑道边上直打滑。他到了女巫的驼背里，用魔杖敲了敲，把脑袋伸到外面，然后整个身体爬了出来。女巫的驼背关上了，哈利刚从雕像后面跳出来，就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正在临近，是斯内普，他正快步朝哈利走来，黑袍子嗖嗖飘动，他停在了哈利面前。 哼，原来如此， 他说，他带着一种压抑的得意神情。哈利努力装作无辜的样子，可是他很清楚，自己脸上满是汗水，手上全是泥泞，于是忙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里。 跟我来，波特。 斯内普说。